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的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我是主持人瑞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会为大家介绍一个纪录片，它呢是关于到美国读高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叫《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国读高中》。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纪录片的总策划沈科老师，欢迎您，沈老师。 嗯，谢谢瑞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这个节目里有一个交流，谢谢。 是，说到交流呢，可能就是关于到美国去读高中一系列问题的一个交流了。那这个纪录片呢，是去美国，尤其是想去美国读高中，甚至是说将来读大学，可能有人认为呢，如果说我去美国读了高中，那么将来呢，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可能更顺理成章，也可能让孩子更适应美国的这种学习和生活了。所以说呢，到底那去不去读高中呢？什么阶段去美国更合适呢？带着这种疑惑呢，腾讯教育呢，是做了《世界的孩子》第一季，我在美国读高中这样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呢，也是从波士顿到硅谷，穿越了美国的东西两岸，走访了不同类型的美国高中，并且呢，和这个很多在当地的中国孩子进行了一个交流，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纪录片，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美国的这个高中教育，身临其境地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沈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详细地去了解一下这个纪录片。那当时您通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啊，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做这样的一个采访，是想带给大家怎样的认识？ 嗯，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教育的媒体嘛，也做了很多年，十几年腾讯教育，我们越来越多的，就这两年吧，越来越多的会接触到一些家长去问我们一些关于择校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二胎放开之后，大家这个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可能是家长目前的视野也更开阔，然后他们对于教育的这个追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呢，他们就会去把自己的关注点从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那种公立的这个教育的体系，放眼到私立教育、国际教育，甚至更远的有一些高瞻远瞩的家长，他们会看到，哦，我想去全球为孩子找更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经常会问我们一些问题，怎么给学校给自己的孩子去选择一所好的学校。 嗯， 隔着一个太平洋，你想那个美国离我们还是挺远的，家长获取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们只能借助于搜索这个网络媒体，甚至自己的身边的这些朋友，去了解那些细碎的信息，还有通过留学中介，然后去帮他们去选择学校。但实际上在这个了解的整个过程中，很多家长还是充满困惑的。因为我们会遇到就是在美国陪读的那些妈妈们，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其实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们不会这么选。当面对这些困惑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决定要去美国实地去探访，去看一看。 我到现在都没有想好什么时候送他出国是最好的时机。 我比较担心的是 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隔阂， 他的自控力让我很担心， 是否会丢掉传统的中国文化。 西餐就那么几样，他能吃得好吗？ 遇到危险他需要找谁呢？ 到底那边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家长选择学校还有哪些可信的手段？其实我们的这个刚开始的初衷也是相对的比较单纯了，就这样带着一个摄制组在美国待了30天，从东岸到西岸，然后去了10几所不同的美国高中。因为现在其实高中 应该是目前中国家长比较选择的比较多的一个 阶段、 嗯、对，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因为就刚才您也提到说可能大家了解，希望去了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片迷茫，后来呢可能从朋友啊亲戚还有一些中介的这个介绍当中慢慢的去了解。但是我在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呢，我觉得可能会通过摄像机的展示让大家真的看到到底是什么样子，能给处在迷茫当中的家长们一些更直观的一些介绍，虽然没有给出结论。 对，我觉得瑞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我们当时去之前是希望寻找一个答案，就是后来到了美国我们发现其实教育没有标准答案的。 嗯， 美国的教育看过之后，其实坦白说我觉得最好的教育应该是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不要说家长在选择给孩子教育的时候是盲从自己很焦虑那种，盲从自己周围的这种大环境，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这种比较，甚至是在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孩子情况下去给他选择，就是啊，我只要有雄厚的实力，我要弥补我过去在教育上的这样的损失，我就把孩子送出去。 嗯， 其实这样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嗯， 所以回来的时候我们觉得真正好的教育是没有答案的，所以最后在片子里所呈现的是没有真正给出家长答案，我只能说我给你一些指导，如果你真的要去美国读书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详实的信息，就是你可以从哪些地方获取到各种的择校信息。 嗯， 对，但是实际上呢，你真的是要站在自己的孩子角度听听他们怎么说。 嗯，我看到这个视频发布了这十几天之后呢，这个点击量已经超过百万哈。在片子当中呢也提到说，现在可能家长们去选择到底要不要出去读高中啊，以及去哪里读，提到有三大法宝哈。啊，我们先说说哈，您提到的这个片子当中提到的说中国家长现在惯用的三大法宝，以及这些法宝到底是不是真的实用呢？ 嗯，对，我想今天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其实整个片子是这样，我们是从择校，然后男校女校，还有就是住宿和非住宿，就体育运动这些大家所关注的点来去铺开。您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关于择校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整个片子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择校的在整个片子里，就是据我们去采访所了解到的中国家长所能获取到的这些工具，主要就是留学中介、朋友介绍、排名筛选，这个是在片子里所提到的三个发现中国家长惯用的这三招嘛，啊，三大招。因为他们确实就如我刚才所说的，手段有限，信息确实是不透明的。你想在互联网虽然现在那么发达， 嗯， 但实际上你能获取到的也就是这三条途径所能提供给你的。 是的， 但实际上呢，留学中介也是仅限于自己合作的那些学校，因为在美国是有顶级的学校的，但是呢，那些顶级的学校它是从全球去筛选他想要的学生，也就是说，如果你凭自己的，当然以前是有可能的，因为此前中国去那边读书的孩子很少，但这两年孩子多了呢，你的竞争非常激烈。在全球竞争的这个前提下，其实你通过中介去申请一所特别牛的美国学校，就是 top ten 的那种私立高中，boarding school 这样的学校是很难的。 嗯嗯。 所以你通过中介所能选择的，在这个顶级的这个学校里，他们申请起来是有困难的，这是其一。朋友介绍呢，一般是这样，适合他的孩子未必会适合你的孩子。 对， 这个是对，一定是要考虑在内的。他可能因为他的孩子，比如说是就是喜欢艺术类、创作类的，我们这次也有在走那样的学校，那样的学校可能就比较适合他。有一些男校、女校这样的学校，男生的学校呢，他可能就更偏向于体能的训练啊、体育项目呀。如果把孩子盲目的去送到这样的学校呢，你如果重视的是他的学术成绩，想要申请是就是有学术依据的那些未来的大学、美国大学，那样其实是你可能会吃亏，对，不太合适。第三个呢，就是排名筛选。现在美国的高中排名主要是，据我们所了解，其实美国人是不太看高中排名的啊。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就是目前的美国的排名主要是有四个。第一个就是 boarding school 的那个boarding school review 那个排名，它是没有一个综合排名的， 它是主要是依据在校学生人数、学费水平、平均课堂人数、持有最高学历的教师人数占比，还有它的毕业生走向这几个数据来去进行一个排序。 嗯， 就对于这个 Bowling School，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寄宿类学校。然后第二个排名是针对于这个综合排名的一个榜单，叫 Prevail。然后它是每年会公布前30名的寄宿制高中榜单、前30名走读高中榜单和前50名私立高中、嗯、这个大家是可以作为参考的。然后第三个可以参考的是有一个逆齿的榜单，它是2002年卡耐基梅隆大学学生创办的，它主要的依据是统计了30多万个学生1亿2000万多个反馈意见来去比较，这个主要是学生来做决策的。 嗯，通过学生的这个口碑 啊，对，美国的大众点评可以这么理解，对，美国学校的大众点评。然后最后一个是有一个商业的，应该是 Business Insider， 是一个科技博客，它的特点就是更新会比较快。 更新比较快， 对，它就是更新比较快。 嗯， 这四个是我们目前找到的综合类的这个寄宿学校，美国寄宿学校的一个可依据的参考排名。 嗯， 你看到的其他的这些参考排名，因为美国人不是很重视嘛，只是给中国家长提供一些参考意见的。 嗯， 对，这个就是能够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切实可用的手段去了解美国的学校。 嗯， 但实际上还是我刚才所说的。 嗯， 你看过排名之后，这个学校它未必适合你的孩子。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我在看完了这个纪录片当中的介绍之后，感觉更迷茫了。这个更迷茫呢，就是说您要考虑的角度更多了，或者是说您真的要去特别的思考您的孩子到底是怎么样的特点的个性的这样一个个体，然后把他想清楚了之后再去找适合他的一个中学。我觉得这个功课真的是只有自己的这个孩子的父母自己能帮到自己。 对，其实我感受还挺深的。 嗯， 因为这次我们是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嘛。 嗯， 美国的教育很有趣，美国大家都觉得是全球教育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实际上它整个的分布是，就是它的整个教育的资源和教育的这个优质程度的分布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美国的东部，它的特点很明显，以波士顿为起点的那新英格兰六州，整个覆盖了美国所有的就是精英教育，也就是今天所支撑整个美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那个系统。所以可以换句话来说，我们当时还去了，还挺感慨说，这个就相当于北京的西城啊。就是属于你如果在这个区域内上的哪所学校，无论它是一个就是相对于家庭化的那种美国的私立学校，还是非常严谨学术严谨的那种真的有围墙的top 10的那种私立学校，其实都很好，教育质量都很好，只不过看孩子所求。就是有一些确实很适合那种学业压力不是很大，就觉得自我发展空间很大那种，也有就是学术压力很大，然后要求给你的压力也会很大。就是所有的同学都是德智体美劳，搁到我们现在德智体美劳样样精通，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那个又会打球又会划船划赛艇，就是这种。所以其实有一些孩子从那个特别优秀的学校下所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人的，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对， 所以您走了这一圈之后，发现每一个学校他们的差异很大。那到现在您的这个直观感觉里边，要不要在这个阶段把孩子送出去读高中，或者是说如果真的要送出去的话，家长要提前多少去做哪些功课呢？ 哎呦，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对的，因为它其实是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我们想让孩子获得什么，这个对于每个家长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出国读高中，就是去美国读高中，孩子面临的问题会很多。你首先就是语言的问题，对吧？然后你语言关过了之后，你要去，你语言要能听懂上课，听懂上课之后，你要把它 你要能读懂那些学那些书，就是高中的那些课程。当然除了这些能够理解的人文历史，那些美国孩子已经上了很久的课嘛，你那个化学数学也全都要跟上是吗？然后呢在这些情况下，你还要把这个所有的所学的知识转化成自己的东西了，然后输出之后和美国本土已经上了十几年的那些同学去再进行比较，就再进行去竞争，进入你想要去的大学。对每个孩子来说，这个阶段其实并不比在国内去读一个高中要更 轻松， 相当困难。其实我是感受最深的是这样一点，就是他们所要跨越的障碍是比同级那些孩子都要跨越3层到4层的。 是的，我想想那些个化学元素，那些个数学术语，再用英语你变成自己思维里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这次请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主持人是很沾光的嘛，他深度的体验了这些美国课堂，跟那些孩子一起去上课。 学识渊博士是樊博士。 对，樊博士，樊登老师。对，他用自己的这个阅历和他的这种阅读的这个海量阅读，去解决了一些文史类课堂的各种问题。对，他可以把文史类解决得很好，但是上化学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很痛苦、很烧脑的。对，所以你能就可能想象到一个孩子去美国所面临的这样的挑战。这是 可以想象。 对，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另外，家长还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你放心不放心？你把他放过去，如果他是一个自律性比较差的孩子，你把他放在美国其实是害了他。他可能现在目前是就是因为距离远了嘛，所以你很难去直接的管理他，哪怕你24小时给他放一个跟踪器，其实你也很难管理他交什么样的朋友，做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有危险，很难。但是如果自律性很好的孩子，你去了美国的话，他就会把自己管理得很好。 这个可能从小学初中家长给他树立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到这里就要起到差别性的区别了。 对，其实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除了你想要奔一个那个就是藤校以外，或者是美国大学以外，我觉得最本质的区别是在于，在美国读高中可能是对孩子的这个独立性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但是基础是你一定要打好他自己幼年的基础。对， 打好底子和生活习惯。 对，所以我们其实这趟去了，因为采访了很多小朋友嘛，在那边读书的高中生。真的就有那种感觉啊，岌岌可危的，也有超级优秀的，就是那种不需要家长管，他本身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他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就是有那种就是家长还要天天打电话去核实他在哪里，一定要确定给他送到学校去，就是他不能在外面任何这样有任何的就是溜的这种行为。 家长好累啊。 对，其实把他放出去家长还挺累的，我觉得那种孩子其实不太适合出国。对，还不如留在身边管着，没准还更好一些。 是， 对，所以去美国读书这个事情怎么看呢？真的是你基础不是说准备，不是说我明年要给他送出去，我今年开始准备的，是你从小开始有没有给孩子养成就像您刚才说的各种适合出去的这种习惯，尤其是自律性。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其实相比之下，学业反倒是我觉得可能还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还是就是他过去之后的各种自我管理以及生活的自我照料。有的孩子可能他本身在生活当中就需要妈妈天天追在屁股后边管的，您到那儿之后，家长在这儿操碎了心，在家也是操碎了心哈。当然还有去陪读的。 对，有陪读妈妈，但是其实陪读妈妈我们遇到的吧，困惑的比较多，也有抑郁的，但是抑郁的就不提了。对，就是因为美国很大，那些学校呢，大部分都会集中在好就是那些 boarding school 或者私立学校，大部分会集中在郊区山上。看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啊。有一天啊， 我们去一个学校，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其中有半个小时都颠簸在山路上，就是上下俯冲之后有点像过山车之后，然后又开了得有十几二十分钟才到了那个学校。那个学校在山里， 深山里 啊，对，深山里。真的是我当时下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如果孩子们没有一个车，他出不了学校。那是一所男校，那所男校其实我印象很深，风景太美了，真的在深山里哈，那种空气 PM2.5 估计要在零，真的特别美。然后那边的那个学校不大，但是其实这种小型的私立高中还是蛮多的，大概学生只有170人，可能这在中国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年级就给你搞定了，是吧？对。然后呢，那边呢，170多个男生，10%是中国人。那个学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主要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学校有很好的排名，就像提到我们刚才那个很好的排名，那个学校排名很高，学校就是家长也很认可，中介跟家长推荐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很有底气的那种， 嗯， 这个学校很棒， 嗯， 绝对不会亏了孩子。我去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那种白人家庭在看学校，带着自己家的 儿子 全家啊，对，男女老少，他们看学校特别有意思，拖家带口，小宝宝小 BB 都要抱着，然后小女孩在后头颠着要跟哥哥一起看学校。这其实在我们所去过那些学校里还是比较少见的，也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一些白人家庭，就是富裕的白人家庭，也是很认可那个学校的，学费不低嘛。嗯，但是呢我就是遇到了一个男生，我就跟他其实也是比较偶然嘛，在宿舍门口溜达，然后遇到那个男生之后就跟他聊天，然后他觉得挺后悔的，就是一个中国孩子，对，挺后悔 在哪里呢？ 这个就是真的是选择的问题了。他觉得吧，当年他是在国内读一个很好的这个私立的国际学校，然后那个国际学校，中国的国际学校不大部分都会和海外的一些大学进行合作嘛，他那所国际学校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比较优质的海外资源，他当时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在那所学校里读过完就是所有的年级之后，毕业之后他有可能去英国最顶级的大学，排名前10的，但是他来到这里之后呢，先是整个的适应，你想一个学生会主席，他其实是非常具备领导力，然后生活都是很活泼的那种嘛，就是很喜欢跟人社交的那种。 其实他需要一个大的团队， 对， 很多的人， 对，但实际上是100多个人就让他觉得整个适应生活和过渡期很长，影响了他的 GPA 的成绩，所以他就挺遗憾的说，我如果从国内读国际学校的话，我其实是有机会去读好大学，但我今天我觉得我已经丧失去读藤校的机会了。就所有人都 来，那所以刚才您提到的说他那所学校排名很靠前， 您问了一个好问题，真的任老师，他不是不代表什么，他是男校，他是一个体校，他的冰球是全美高中里最好的，他的高中毕业生，在去年的高中毕业生有3个进入了 NBA 联赛，职业联赛，他是为美国的家庭培养最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就是一个社会认知的根本上的差异， 评判的时候的标准， 对，因为在美国的体育是非常非常的被重视的，它是一个衡量你成功与否的标准，但在中国并不是这样，对吧？ 是的， 就是它跟你的学业是不挂钩的，但实际上在美国是，如果你成为一个顶级的职业运动员的话，那你其实就是晋升于算是豪门之列了，对吧？可以理解，但中国家长不了解，在不了解这个学校的前提下，我只是单纯的去看他的排名，我就觉得我应该送孩子去进入这样能够锻炼男生的这种勇气啊什么，因为他那个学校特别有意思，那学校有跳车，高年级有跳车，有15米坠崖，有这种特别惊险的，特别那个学校有点像深泉啊，就是那两年特别火的那个深泉学院，就是在深山里养马放牧那种，他那个有点像，孩子们要自己倒垃圾桶啊什么的， 但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体育苗子， 对对，是这样，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自己并不是特别有兴趣的话，你去那所学校其实是他耽误了，所以他就忍着又读了3年下来， 哎呀，真的很可惜，感觉这孩子内心可能挺受挫的。那总结起来，还是要找一个